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Jara， 来自 VIP Kid。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摇篮曲。睡吧睡吧，美丽的宝贝，愿你在夜的欢乐中安睡。睡吧睡吧，当你睡时，小小的哀伤坐着哭泣，可爱的宝贝，在你的脸上，我可以看见柔弱的欲望，隐秘的欢乐和隐秘的微笑，可爱的婴儿的小小的乖巧。当我抚摸你稚嫩的肢体，微笑像早晨偷偷的沁入，爬上你的脸和你的胸膛，那里安睡着你小小的心脏。哦，狡猾乖巧就潜伏在你这笑笑的安睡的心中。当你小小的心脏开始苏醒，沉寂的夜也将破晓。下面有请 VIP Kid 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语朗诵。 Hi kids, I'm teacher Mudley from VIP Kid. Today I will read a poem for you. The poem is called Cradle Song.Sleep, sleep, beauty bright, dreaming in the joys of night. Sleep, sleep, in thy sleep, little sorrows sit and weep. Sweet babe, in thy face, soft desires I can trace. Secret joys and secret smiles, little pretty infant wiles. As thy softest limbs I feel,Smiles as of the morning steal, O'er thy cheek and o'er thy breast, Where thy little heart doth rest. Oh, the cunning wiles that creep In thy little heart asleep. When thy little heart doth wake, Then the dreadful night shall break.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二环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北双方向，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说北京是一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群年轻人与这座老城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第一位是来自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的规划师王红光女士，欢迎王老师。 谢谢您，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离话筒可以再近一点。还有两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位男主女主啊，这个年轻人，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来自哪儿？ 大家好，我叫丁嘉欣，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历史方向的研究生。 嗯，今年研几了？ 今年研一，然后开学就升到研二了。 嗯，就是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的。 对，本科是读这个专业，现在在学建筑学的历史方向。 嗯，好，那另一位呢？ 嗯，大家好，我叫谢伯之。嗯，我本科和丁嘉欣一样，都是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的，然后现在在清华大学建筑学读历史方向的研究生，建筑历史方向。 嗯，两位是北京人吗？ 嗯，是。 哦，现在已经放假了，但是他们这段特别忙，为什么这么忙？一会儿我们要聊聊啊。还要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嗯，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官儿，这官儿叫九门提督，负责管辖九个城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等事务。那么下面哪个门不在九门之内啊？我们说北京城啊，里九外七，皇城四，那下面哪个门不在九门之内呢？ A 朝阳门， B 西直门， C 宣武门， D 建国门。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添加朋友里输入北京文艺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朝阳门、西直门、宣武门、建国门，哪一个不在清朝的九门之内？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听一段录音啊，这就是这群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做着一件事儿啊，为这座古老的现代的城市在做着这件事儿，我们来听一听。 大家好，我叫吉州，是西直门营造活动的发起人，我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大家合力建造一座古建筑，能让更多的人亲身体会古建建造的乐趣，从而提高对古建甚至古城的理解与兴趣，使人人都能成为古建保护的参与者。 我叫江一征，我参加了西直门建楼营造项， 在项目的进程中，我发现营造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我希望更多人能参与进来。 我叫丁嘉欣，参与西直门建楼营造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北京不同方面丰富多样的文化。 我是藏同光，我希望在这个项目中加深对古法营造的理解，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共鸣。 大家好，我叫甘雨鹏，随着活动的不断推进，我愈发感受到了北京作为一座古城的魅力，也希望今后能为北京的古建筑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 打开文化之门，本期节目带您了解四名绘制计划，访问西直门建楼营造参与者，欢迎收听。 听过刚才那个录音啊，我们的感觉是一水都是年轻人，而且听这口音还真是好像都是北方人，北京人，那么年轻的声音在做着一件特别传统啊，今天看来特别传统的事情。有一个男孩说，我特别喜欢营造这件事儿，我希望把古法营造继续下去。我们突然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有了传承者。那关于营造这个词儿啊，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专有名词，我们现在把它引申了，说哎呦，营造出了一种特别和谐的氛围。但是我们同样知道有一本书叫营造法式，那究竟什么是营造？营造法式谁写的？在说什么啊？他说出了中国古典建筑的一种什么特点？我们要问问来自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的规划师王红光女士啊。红光呢，本科就是学建筑的，来给我们讲讲这事儿。 啊，其实，我本科也是清华大学的。然后我们清华大学呢，有一位特别 离话筒稍微近点， 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位特别好的这个老师，叫做梁思成，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他。那么他呢，当年参与的这个学社，营造学社，很多人呢说其实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起源。那么他这个营造学社里面就有"营造"二字，所以从我们入学起呢，大家就在想说什么叫做营造？那其实"营造"这两个字，当然现在大家觉得它是一个词哈，其实它两个字是有分别的含义的。营呢，比如说经营、运营，对吧？营其实是一个设计和策划的过程。造呢，大家说这个建造、制造，它呢才是把这个建筑也好、城市也好，从无到有的这个生成的过程。所以其实这就体现出来咱们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特点，就是设计在前。 嗯， 那么在这里面就包括，哎，古代古人提到这个技术的时候，专门说什么叫做工匠呀？工匠并不是那个锯木头是吧？然后什么凿孔，这个不叫工匠。 嗯， 真正的工匠是他有这个规划和设计的能力， 他有营的那部分， 他有营的这部分，然后他可以指挥别人，哎，把这个事儿做好。那么《营造法式》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如何在这个纸头上、这个书面上、这个脑海中，把城市也好、建筑也好，策划和设计和管理和叫什么造价计算的这一部分给做好。那他呢，其实是宋朝的一本书，作者是李诫。但应该说李诫他是在总结了之前的这些工匠的经验基础上，然后呢作为这个北宋官方颁布的一本关于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类似于现在的这个建筑标准图集。 嗯， 那么他的这个书里面呢，其实突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哈，就是魔术。那么咱们现在呢，其实魔术这个词大家经常提到了，包括 就是魔术那俩字儿， 就是魔术那俩字儿。然后呢经常提到，不管是在这个做房子可能提到还少，这个家装中特别容易提到，因为我们家装包括所有的这个尺码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叫做公约数的。那么它呢其实就是魔术，它其实真正提出是在应该是近代建筑这个西方啊提到的，哎，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构件都做成统一这个尺寸呢，方便施工、方便运输等等。那么其实在公元1100年，就是现在900年前的这个李诫，他在《营造法式》这本书中就已经提出了魔术的概念。 嗯， 那么他的这个魔术呢，其实就是中国自己的和木头的材质，然后力学关系和建筑空间需求相关的一套尺寸体系。 嗯，这个 通过王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营和造是两部分。刚才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之所以觉得营造有乐趣，也是最初有设计有想法，然后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进行到第二步建造的这个过程啊，从动脑到动手的这个过程，想必是非常非常快乐的。那么刚才在片花里我们说到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四个字，叫四明会智计划，是吧？ 是的。 这个计划啊，参与这个计划的是很多很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很喜欢中国古代的建筑，很喜欢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古都文化、京味文化，那么他们对这个城市有很多想法，于是参与了这个计划。其实我们这计划呀，四名啊，就是四个名字的那个四名，咱们可以讲讲哪四名 啊。嗯，这个四名哈，它是名城、名业、名人、名景，代表了西城区名城保护的一套独特的工作体系，从这四个方向去概括古都的精神主旨和它的这个保护方法。那么四名会智呢，其实这个会智指的就是说聚集咱们社会多方的资源和力量，一起支持刚才所说的年轻人这种自下而上的名城保护活动。 嗯，那刚才跟您聊的时候，其实支持的这个资金的力度我们听起来也不是特别大啊。 哎呀，其实 比如说坐在你旁边的这两位他们要搞一西直门建楼的营造，就是1:10的这样一个缩小的这个比例，要把它重新建出来啊。您给多少钱资助人家？ 就给10000块钱。 10000块钱 是 吧？ 是、 哦、 特别的少，因为我们这个四明会智计划支持的上限呢就是10000 哦 啊，所以这个就是100%全额支持他们。嗯，但是确实这个钱太少了，所以当时我就是做咱们这个申请项目调研的时候，打电话问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10000块钱我们支持了，你们能把这个项目做下来吗？因为他们要做整个这个木头的建筑，然后要买材料，要比如说施工，要用场地，要用大量的人工，要搬运，我自己算了算，我觉得都特别勉强。然后 学生跟你说，老师您这10000块钱是象征性的。 可能是象征性的吧。 啊，那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啊。李星宇说，清朝哪来的建国门啊，必须是地。我们的题干是下面四个门哪一个不是在清朝的九门之内啊，有四个选项，朝阳门、西直门、宣武门和建国门，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和李星宇一样呢？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现在要采访一下这两位学生啊，就给10000块钱，然后呢要做一个西直门建楼的这么一个营造啊，就是这个1:10的这么复原，这买木头都不够吧，人力物力你还得找个场地呢，现在怎么样了，进行到哪个阶段了，之前遇没遇到什么困难，谁说？ 我来说吧。我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场地，我们在通州那边租了一个工厂，然后现在正在准备机器，然后小组的成员已经去联系机器的厂家，然后最近就会把机器这件事情落定，然后搬到工厂，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加工了。其实最开始找一个合适的工厂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其实木屑啊还有噪音是比较扰民的，所以我们就得去那种稍微远离居住区一点的地方，所以就找了一个工厂。然后机器这边其实也是问题比较多，就是要联系机器的厂家，然后现在我们的小组成员有两个人去了上海，去上海那边联系那边的机器工厂，然后再跟进机器这件事情。 机器咱是把它租过来吗？ 是买过来。 买过来那机器多少钱呢？ 机器得1-2万。 王老师听见了没有？ 了 您那10000呢是路费。 这个特别特别的惭愧啊，但是其实老实说这也是我们四明会智计划的特点 啊。 那么因为 就是钱少 、哦、然后还报名的人特别多。那么四明会智计划这件事情为什么就要出现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在这个社会中有好多好多像这样的年轻人啊，然后他们都很有这样的热情，也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去做很多和名城保护相关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是一点点的这个资金都没有。像刚才这团队可能10个成员吧，就是自己搭人，然后 搭力，还要搭钱，还要租场地。我们觉得说不管多少能解决一点算一点吧，然后就有了四民绘制计划。 好，星星之火啊。那这机器钱怎么出啊？ 这个机器钱就是我们小组内部去。 是，你们有没有金主啊？ 我们组员是金主。 组员里有个金主是吗？ 对。 哦，行，这机器有了啊，场地有了，那我们要做一个西直门建楼的这样一个，我们不能说微缩吧啊，就是这10:1的这么一个模型，那肯定是之前要很细致的研究过去我们比如说清代的西直门是个什么样子。那现在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二位都是学建筑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谢伯之啊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那么就是明代在修建西直门的时候是吧啊，他其实把元代过去西直门包在了里头。你看到的那张照片是什么样子的，拍摄于什么年代？ 我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之前去看一个跟城墙城门有关的展览，里面就说原先在西直门里面其实包着一个元代的城门，那非常有意思。那其实是在1960年代我们在拆除西直门建楼的时候，那当我们在拆这个建楼，咱们知道建楼它其实底下是一个墩台，然后墩台上面是建筑，那就是它底下的墩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夯土包着砖的结构。那咱们在拆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建筑，那就是大概是两个墩子，然后中间起了一个拱券的一个门道。那咱们就专家就推断说这个就是元代的原先的元代的城门，那个城门叫合义门。那就是明代在修这个建楼的时候，其实把那个残破的合义门的那个门道包在了这个墩台里面，然后一直几百年以来，其实这件事儿就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但是我们在60年代发现了这个，然后留下了照片。 那就说明明代和元代这个门的位置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还是在那个位置。 对，其实咱们现在看到北京城墙大概就是二环路的那个凸字形的格局，那咱们现在知道它是由两个主要的建造年代，一个是在明初永乐年间，就是咱们现在地铁二号线大概那个范围是内城，然后在明嘉靖年间加了南城，也就是凸字形的底下那半部分。那其实明代的这个北京城的尤其是内城这一部分是延续了元代的城墙的。那咱们知道元大都其实是一个比今天内城要稍微大一点的，它的北墙可以追溯到北土城的那一带。对，然后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它的南北是有变动，东西是没有变的。所以咱们今天老北京城门，咱们说西直门、阜成门，东边的东直门和朝阳门，其实这四座城门就对应着元代元大都城东西墙的四座城门。 对，那个时候它的就是这个元代城墙的南边啊，大概是现在长安街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东西没有变，所以这个门的位置也没有变。刚才聊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啊也很有意思，我们说东直门西直门为什么叫直呢啊，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比如我们肯定看过前门啊正阳门的这个照片是吧，现在你走在这个前门大街上，你要是从东往西走，左手是建楼，右手是城楼，对不对？那原来它是瓮城包围着的，现在瓮城拆掉了，变成了一条大街。那个瓮城是一个圆形的，但是我们如果往回倒的时候发现啊，东直门西直门它这个瓮城是方的啊，这和它最后叫直门有没有关系？如果不确切就说是推，因为他们俩还是学生啊，所以已经对过好几次眼神了啊，可以根据你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或者是学到的知识去推测一下这件事情。 是因为当然这也是就是一个推测嘛，因为咱们知道元代的大都城它的东西墙是有三座城门的，各有三座城门，咱们今天北京的东西墙各有两座，但是原先各有三座。那咱们今天在东西墙北头的西直门和东直门，在元代其实是中间的那个城门。那有一种观点就会认为可能是它是在一个中央的位置，它在一条轴线的上面，所以为了强调它，它就把这个城墙修成了直角 的 形状。对， 这也可能是名字的由来的一种原因， 对，有可能是这个名字由来的一种原因。 那其实他们在研究西直门这个建楼的过程中啊，也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我们说西直门这个 建楼啊，它的规制也是很高的啊，仅次于正阳门。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就说下列哪个城门不在九门之内 ？A. 朝阳门 ，B. 西直门 ，C. 宣武门 ，D. 建国门。我看看大家的选项啊，这个肖龙说了一个东便门、西便门啊，这个除了这俩门带儿化，还有哪个带儿化音啊？大家。还有这个红十字说建国门，爱串胡同说建国门，志江说建国门，还有莫言说建国门，大家这次答得特别特别统一。那我们要问问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啊，建国门是什么时候有的？ 它是这个日伪时期有的。也就是在当时在城墙上扒了一个口，日本人，然后当时叫启明门，后来日本投降以后呢，国民政府给它取名为建国门，在1945年。 还有一座城门是比较老的啊，那就是后来的和平门啊，也是很老的。那关于这个西直门背后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问问二位啊，你们买的是什么木头，买了多少啊？其实他们主要是做城墙，就是这个上面的这部分木质结构的这一部分，是吧？他们要怎样恢复这个恢复和营造西直门建楼的这样一个作品，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刚才王老师说的四明绘制计划里还有哪些有意思的项目，是一群什么样的年轻人能够在给10000块的情况下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这群年轻人特别喜欢我们这座古老的城市，把自己的暑假时间，把自己很多学习的时间都献给了这座城市。介绍一下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的规划师王红光女士，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两位特别年轻，就是我说的那群年轻人中的代表，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丁嘉欣，来自北京建筑大学，现在是建筑学历史方向的研究生。 嗯，还有一位。 嗯，我叫谢伯之，来自清华大学，现在是建筑学历史方向的研究生。 嗯，现在本来是暑假啊，学生这个时候应该出去玩去，或者在家宅着歇着，但是他们俩呀特别忙，因为他们最近正在着手办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节目上半时段说到的四明绘制计划中的一件事儿。说说你们这个项目的名称叫什么？ 西直门建楼营造研究。 西直门建楼营造研究，他们要把西直门的建楼按照1:10的比例，用一种木材重新的营造恢复起来。现在呢，这个小组一共10个人，在通州找到了一个场地可以干这个事儿，距离居民区比较远，场地足够大。现在呢，正在买机器啊。刚才说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细节，这个机器不是说我们车出一个构件啊，那个叫激光雕刻，对吗？ 对，叫精雕机。 哎，来说说这事儿，怎么使用这个机器把木头弄成什么形？ 就是我们先是需要买一些木头，然后需要那个机器把它就是精细的加工成我们要的那个构件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构件拼起来，就拼成了一个西直门的建楼。然后我们小组就会有成员然后在那个工厂，然后就是一直在去用这个机器去把那些木材进行加工。 嗯， 对，需要有人全程就是在机器那里看着。 那我们刚才说啊，这个古法营造，营和造其实是两个概念，营是设计环节，造是真正的动手去建造。过去的工匠你光会造啊，光会有技术活是不可以的，你是需要有营，有设计的能力的。那么我们做这样一个我们说西直门的建楼啊，那得需要多少木头，有多少块木头最后拼接在一起能把这事儿做成？ 我们现在预计可能是要买2方的木头。 一方是多少？ 一方就是1立方米。 嗯，1立方米，两方的木头。 嗯， 买的是紫檀呢？ 没有，买的是 啊， 买的是黑胡桃木。 嗯， 对，因为它的那个就是颜色比较深沉，会比较好看，然后还需要就是我们得用干木去加工，因为湿的会变形。 对， 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只能找到就是黑胡桃木，它是比较合适，然后有现成的干的木头，就不需要再烘干了。 嗯， 然后就所以定的是黑胡桃木。 这2方木头在哪儿买的？ 这2方木头是在就是厂家那里 定的。嗯，它已经贡吗？ 10000多一方。 哦，刚才我们说了啊，四明绘制计划扶植了很多这样有情怀的年轻人，给了钱的啊，但是只给10000块钱。我们现在算算啊，上北京不是上去上海买机器啊，那两个机器得花将近20000，这又买了2方木头是吧，黑胡桃的烘干的从厂家买的，又小20000块钱，还得租场地是吧，你在那儿不能白用人家的场子，还有10个人你得吃是吧，你还得有路费吧，这事儿全干下来我估计开销也不小啊。那我就想问问你们这小组一共10个人，大家现在干劲儿怎么样啊？ 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激情的，因为热爱，因为喜欢，所以就支持着我们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 嗯，好在这里头有一个金主啊，光有情怀也干不了事儿。 金主吗？其实我们这儿不光是一个金主，我们四明绘制计划呢背后有12个金主，这12个金主呢每家捐20000块钱，不多也不少，然后支持呢其实是，今年说来有点夸张，我们支持了80多个团队。 不容易，这点钱真的是最大化的利用。 真的是。那么这80多个团队里面呢，绝大多数其实支持5000然后3000、4000，但是因为互帮互助学习小组他们这个项目确实一看就是一个特别花钱、特别这个重量级的项目，所以哎我们就全额按照上限 斥巨资 给人家10000块钱。 嗯， 对，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正好是四明会日计划它存在的一个目的吧，因为好多好多的团队他们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一分钱的支持也没有，那我们可能支持不了全额，但是我们稍微能够补贴一点，其实就算是尽了我们最大的能量了。然后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四明会日计划呢它可以走得久一点，走得远一点，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咱们名声保护的事儿，支持咱们这些名声保护寂寂无名的自发团队，那么可能就能够给这些小朋友们更多的支持，让人家又搭了人力又搭了这个时间，就尽量别再自己掏腰包来搭这个物料和什么场地费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嗯， 那当然呢其实过去我们也在努力，因为我们这边的金主很多都是咱们西城区这些叫做名城保护历史保护区的这些实施主体和相关的一些叫做建筑设计研究院呀，或者是规划展览馆这样的机构，比如说什么白塔寺、大石烂，然后宣西等等。那么其实最开始我们也想说有没有可能请这些单位来替互帮互助学习小组出个场地， 嗯， 然后呢这个沟通了一轮之后最后是落在了白塔寺，是吧？ 嗯，对，是在白塔寺， 就是将来他们那个模型会在白塔寺给大家展出，并且很多观众可以去了以后可以自己尝试是去拼接一下，看看能不能拼出一个西直门箭楼。 嗯，我们拭目以待啊，真等真的就是这件作品成型啊，在那里展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一看啊。那节目下半时段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明嘉靖年间，嗯，刚才其实谢伯之已经讲到了这个细节啊，为了这个增强防御，我们修了北京的外城。我们现在看北京的地图，它其实是一个凸字形，下面宽，上面窄啊，也就有了北京城门的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那外城它为啥只修了南面没有把它修成四四方方的呢？再套个回字，再套个圈不行吗？下面有三个原因，您觉得哪个正确就把它发给我们啊。 A 南面更加需要防守，所以南面又修了一层啊。 B 资金不足，修着修着钱不够了，这没办法是吧。 C 古代堪舆学的原因，风水师看了就觉得咱秃子的好。嗯，您觉得哪个正确，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北京的城墙为什么是秃字形，三个原因， A 南面更需要防守，所以把它修的圈大一点， B 资金不足， C风水需要，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给我们。那其实刚才说了啊，二位在恢复这个西直门箭楼的时候，有很多细节是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路过前门啊，看到前门楼子，其实是指那个箭楼啊，会看到它的箭孔，看到它的这个建筑风格。西直门和它有点像，但规制没有它高啊，这个箭孔比它少。那西直门到底有多少箭孔？ 西直门一共是有80个箭孔，在它的主楼上面分布，在面阔方向共有4层，每层有12个，然后在它的两侧也是有4行，然后每行有4个，然后一共是80个箭孔。 80个箭孔啊， 嗯， 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瓮城也好啊，瓮城它主要是想增加这个防御的纵深。就是你打到我了，你先打到箭楼嘛，是吧？你不能一下就到城门，城门开了之后你就进了我的城了。那么有这样一个防御纵深，那过去北京的城是不是城门，是不是每一个都有一个箭楼，都有一个这样的瓮城？ 嗯，是这样的。北京的内九和外七，这些城门，它每一个城门外头都有一个瓮城。 嗯， 那刚才我们说到东直门西直门它的瓮城啊，过去有可能因为是在元代，它是那个时候西边和东边是三个门，它是中间的，那它在中间它就希望是正的嘛，是对称的，所以它修成方的这种瓮城，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那过去的瓮城比如说从西直门进来了啊，你不是从瓮城的那个城门进来的啊，你也不是从箭楼底下进来的，是从一个闸门进来的啊。那个闸门修在哪儿，它是什么样的，它的功用是什么？ 嗯，闸门就是咱们知道瓮城它相当于是一圈墙把城门外面包起来，然后正对着城门的位置是箭楼，所以咱们比如咱们今天去看前门，前门的箭楼和城门箭楼和城楼是对着的。 嗯， 但是咱们会注意前门的箭楼上开了一个门洞，但并不是所有的城门的箭楼是有门洞的，因为皇帝祭天是要走前门的，所以不能让皇帝去拐弯，对吧？ 嗯， 所以他开了一个门洞。那比如咱们今天去看德胜门的箭楼，它底下就是死心的， 死的哪儿都没有。 对，那西直门其实也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要出城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绕到这个瓮城的侧面。 嗯， 就相当于比如说西直门它是一个方形的，那它是在方形的一个侧边上修了一个比较小的，但是长得和箭楼比较像的，也是开着一些小的箭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底下是有一个门洞的。那所以咱们进城是要先绕到西直门，应该是先绕到南面去。 对，它也有箭孔，它也承担着这个防御的作用，是吧？也可以在上面射箭射敌人的啊。嗯，它叫闸门，它为什么叫闸门？ 嗯，因为这个门洞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千斤闸的，那其实就是一块大木板，像水闸一样，如果敌人来了我们把它放下来，那这一块大木板肯定是很结实的，那所以就因此得名叫闸门了。 对，就是它是从上往下的，是吧？而不是说两扇门这样推开的。嗯，这是一个闸门的概念。 是。 嗯，那关于这个西直门这样的箭楼啊，你们想重新把它恢复，在你们恢复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细节，就是和你原来想的其实不大一样，或者说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需要去推算一下那个箭楼它的尺寸嘛，所以我们就会参考一些文献，还有一些资料，然后就是在那个清代的时候会有一本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然后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宋代的营造法式的那个地位嘛，然后那里面就有详细的记录了，就是我们做一个就是七岭的箭楼它需要是它的那个形制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我们是参考着那本就是工程做法则例工程做法注释这本书，然后去根据它里面的尺寸然后去进行的复原。 嗯，那你们这十个人当中有没有什么分工啊？我们刚才说营和造，营的部分就设计的部分是有几个人完成的，造的时候是不是十个人都伸手啊？ 营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是在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它是我们毕设的一个题目，然后去复原一个西直门的箭楼，然后它现在就是有两个是现在互帮互助小组的成员，一个是我，一个是吉州，我们两个原来本科的毕设题目就是去复原西直门箭楼。 嗯， 对，然后其实现在造的话就是大家各有分工，然后就是有的人去进行加工这件事情，有的人进行就是一些图纸的绘制，还有或者是宣传的工作。对，就是在后期造的这个过程，其实大家就是不光是造这个箭楼，还有就是箭楼方方面面其他的事情大家都是在一起做。 嗯，那你身边的谢伯之主要负责什么呢？ 谢伯之其实他是 公关， 学识非常渊博，他对我们就是做这个箭楼然后就是有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对，就是各个构建呀之类的。 哦，我们期待着啊。谢伯之竟然也瞄了一眼，也不是瞄了一眼，瞪了一眼啊，我们的女孩啊。啊，我们期待着这十个人的小团队啊，给我们惊喜啊。特别不容易，一群年轻人在干着恢复，我们说不能说是古建啊，但是和古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刚才有一道互动题目，说这个北京城啊，你现在看地图凸字形是吧，下面那块大，上面窄小，那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 A 是南面更需要防守，就敌人打南边来，南面修的稍微大一点，防御纵深多一点。那么 B 就是资金不足， C 是风水需要。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志江说我感觉是 C， 那么多都修了不至于没钱，要是防御的话敌军可以绕行吗？他觉得肯定是古代风水的问题，是吧？这凸字形好。然后李星宇说 B， 财政不足，就是修着修着没钱了。小徐也选的 C， 风水需要。有一种幸福叫简单，选的也是 C 啊。红十四选的是 A。哎呀，这道题你们竟然选的 A、B、C 都有。他说南面更加需要防守，然后 Moi 说的是这个资金不足，秀秀选的是 C 风水需要。你们觉得风水很重要啊？一会儿我们让几位嘉宾给揭晓一下答案。嗯，节目还剩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想留给王老师啊，因为你是这个项目的直接参与者，虽然我们给的资金现在看来啊是比较少的，可是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还是情怀满满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你觉得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诶，我要做和古建和北京文化有关系的事儿。 我觉得肯定还是北京这座城市本来的魅力在支持着他们，他们都是特别的深爱北京，然后才愿意去无偿的付出，还自己倒贴钱，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把古城的专业知识也好，历史魅力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去传承给更多人知道。那刚才就是关于四明会址这个知识钱少这件事啊，我其实还特别想补充一句，当年很多的团队找到我们四明会址计划的时候说，我们根本就不是为了钱，就是你给那几千块钱真是说杯水车薪也好呀，说帮不上大忙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相比于这一点点钱，其实大家更希望找到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名城有缘人，在一起共同分享对名城的热爱，彼此支持，彼此鼓励，去做这样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事情，然后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爱护我们现在的这座历史城市。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的使命感，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每个人热情中最共同的特点。所以我觉得四明会址计划就是能够认识这些人和聚起这些人，就已经怎么说呢，就是完成了这个项目一部分的使命，剩下的使命就是看看我们能够怎样更好的尽自己有限的力量去给予他们支持， 看我们能走多远， 看我们能走多远。 其实你刚才那个意思是他们热爱，热爱是啥呀？热爱就是不计报酬，不眠不休，我喜欢这个事儿，放弃不了，我可以为了他不计报酬。前两天做了一期节目叫梅兰芳与昆曲，那个老师说了一个种子的概念，我觉得挺好的啊。梅兰芳先生其实从他那数啊，往上倒四代都和昆曲有着不解之缘，都很喜欢很擅长昆曲。那么他在美国读就是获得文学博士的时候，其实唱的是昆曲，不是京剧。后来1945年他蓄须明志结束之后啊，重出江湖，当时唱这个京剧腔太高没法唱，就是还是选择的昆曲。那么在那场演出当中，1945年啊，那个几千人看了，现在看来其实人也不是很多，那时候没网络啊，但是在那个剧场当中，他连演了三天嘛，在那个剧场当中，如果那些人健在的话小一百了，大多数人都已经坐骨了，但是有一个人那一年他9岁，他看了梅兰芳的昆曲，那个人叫白先勇，那是一颗种子。因为有了白先勇，后来的青春版牡丹亭引可以说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自此喜欢了美轮美奂的昆曲。我觉得我们的四明会址计划也一样，就像我们这个十个人的小组啊，就像他们俩，有很多年轻人，你不知道哪个年轻人以后就成为一个特别棒的建筑学家，他就可以影响更多的人。那么种子撒下去了，我们期待有一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我们看看今天这道题啊，节目剩的时间不多了，正确答案是哪个呀？就是为啥北京城是凸字形的呢？资金不足，还是南面更需要防守，还是因为风水的问题？我们让选题策划人张欣给揭晓一下答案。 就是资金不足了， 就是修着修着 对 没钱了，是吧？ 一开始就没钱。这个是当时的那个犬臣严嵩，其实好多戏里好多历史故事里都会有这么一个大奸臣的形象出现，就是他其实知道是没钱，但是他开始呢就是皇帝还老逼着他修，他就修了一把这个南城修完了之后，觉得哎呀 就是没钱，你逼我修我也修不出来了，还是就跟皇帝摊牌了，皇帝也没办法、 所以就留下了今天这个格局，其实和风水没啥关系啊。 然后就是把这个收进来。 所以我们要恭喜小徐，还有我们的十字，选小徐，还有一种幸福叫简单，他们俩都回答正确了。那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那在今天呢，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银耳羹。 哎，其实说到银耳羹啊，现在很多讲究的人呐、都每天的煲点银耳羹喝、但是自己煲太麻烦了。 您每天煲银耳羹的话呢，最起码3-4个小时的时间，天气还挺热的，您煲的还不一定好喝，血量不一定好。如果您说我出去买吧，外面买一杯的价格，您最起码20-30块钱，性价比也不高。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把直接拿回家里边用到。倒热水只需要2-3分钟时间就可以泡发的冻干银耳羹分享给大家，又方便又省钱又省时间。 对，现成的银耳羹就在您的面前了。 对对、 它外观呢就像一个咱们买的那个冰砖雪糕那样的大小，那样的薄厚啊。 对， 回去以后呢，您一泡，拿热水一泡的话、大概也就是5-60秒吧。 对 啊，一杯浓浓的银耳羹就出现了。 没错， 它的胶质非常浓郁。 对， 而且呢甜度啊口感啊、都非常适中，也非常的好。关键它那种冻干的技术是它的营养的锁在了它的这个 整个银耳当中。 哎，所以呢就是非常的有价值。 对对对，要先说一点，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当中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的。而且第一个这个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耳羹里边是没有任何蔗糖添加的，所以是适合任何人群来吃的。所以组合当中的话呢，先会给大家提供有5大盒的无糖薏米枸杞耳羹，一共是50包。然后再额外送大家果汇的银耳羹。果汇银耳羹的话呢，是当中添加了菠萝、玉米、苹果、枸杞和银耳，特别适合小孩子来吃和女性朋友们来吃的，一共是有25小包。这就已经是有75小包了啊。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泡银耳的专用杯。市面上价格是799元钱。 对、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399， 只要低、 一共是75包。那每天一包的话呢，恰恰可以吃到2个多月、 没错没错。 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银耳呢，被誉为呢叫做素燕窝，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呢弄成一个几乎就是成品了， 对对对。 您把这个一小包打开以后，一块儿，这块儿的大小，我跟您说啊，就是像那个冰砖啊，这奶油冰砖那么大的大小。 对。 然后您一泡，然后浓浓的一杯银耳羹就出现了， 就好了。 而且你像它添的这些辅料，薏米也好，枸杞也好等等，都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 没错没错啊。要先说一点，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当中啊银耳选择的是福建莆田的银耳之乡的，而且选择的是黄金诺耳，头茬40天的，特别嫩，肉质感特别厚，胶质含量非常的多，而且每一次是当天采摘当天熬煮的，进行6-8个小时的熬煮，粘性啊胶质啊释放的特别的充分。同时刚才像周老师您说的枸杞，我们所选择的是宁夏中宁的，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为什么它能够做成一种冰砖的大小呢，通过1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泡发呢，我们选择的是冻干的技术。冻干技术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物当中的，在-4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当中，使这样的一个食物迅速脱水成冻干的一个形态了，更加方便携带到太空当中。而且它能够保留是食物本身当中的一个营养，不破坏它的形态。你像我们当要吃 吃的时候呢，直接用开水一泡啊，你就会发现它恢复到冻干之前的形态几乎是一样的， 对， 无论是口感、味道还是营养成分，保留特别的大。 嗯，你像这个它营养成分保留的非常好，但有些朋友说了怕味道不如自己包的，哎，这点我们可以给您一个承诺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试喝过试吃过，他们觉得都比自己家里炖的那个银耳羹啊要好得多哈。 对呀， 这个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胶质啊完全是六七个小时就是熬煮出来的啊，它里边是没有添加剂， 没有 防腐剂的， 没有防腐， 所以你就放心喝吧。我们今天给大家一共是75包，一天一包的话两个半月的时间哈，既有薏米枸杞银耳羹，又有果 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